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在这个舒服的春日午后，你听的是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声音纺织机很特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小时我们要听一些欧洲的古典音乐。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欧洲？因为第二小时我们要听的是另外一种古典音乐，敬请期待。我首先来听，这是北欧的作曲家尼尔森所写的木管五重奏。 我们欣赏是来自北欧丹麦的作曲家尼尔森的木管五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就像是这个春天轻快的步伐一样。如果你现在在外头，可以注意街上的行人，的确大家都好像心情很好的样子。我们再继续来听来自德国作曲家布鲁赫这首非常知名的苏格兰幻想曲。布鲁赫自己其实是德国人，不过他受了苏格兰民谣的启发而写了这首以小提琴主奏为主的苏格兰幻想曲。我们要来欣赏的是由 Midori 担任小提琴，祖碧美他指挥，以色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先来欣赏当中的第二乐章。 Thank you. 德国作曲家所写的苏格兰幻想曲，为小提琴跟管弦乐团所作当中的第一乐章，里面你会听到一些民谣的旋律，最好听的音乐常常你会发现都是来自民谣。这是布鲁赫他根据苏格兰民谣的一个全集里面收录的一些曲子，所应该算是放到他的音乐里面作为一些主奏的旋律。刚才听到的这个第一乐章采用的是一首叫做《穿过森林》年轻人的这首民谣所写成的旋律。我们再接下来听这首苏格兰幻想曲的第二乐章，采用的是这首曲子叫做《The Dusty Miller》，就是他曲的第二乐章，采用的是。这首曲子叫做 The Dusty Miller， 就是满头都是面粉的磨粉匠。 有时候一小段很美的旋律就代表了千言万语。我们刚才听到是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也许很多人对于这首幻想曲记忆最深刻的点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第三乐章的那个主旋律，这是来自一首苏格兰的民谣，叫做我的心因为失去了乔尼而感到忧伤。有人说乔尼暗指的其实就是神，让你觉得呢？我们听到是 Midori 担任小提琴主奏，然后由祖贝梅塔指挥，以色列爱乐管弦乐团演出。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来听这首布鲁赫作品的最终乐章。时间是下午3:30，您现在收听的是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声音纺织机第一小时都为您播出西欧的古典音乐。我要说西欧是等一下4点我们要播出的是印度的古典音乐，完全不一样的系统。还是回来听，继续来欣赏这位德国作曲家布鲁赫根据苏格兰的民谣所写下的这首苏格兰幻想曲的最终乐章。 德国作曲家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当中的最终乐章，这是由米周瑞担任小提琴，祖宾梅塔指挥，以色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在写作这首苏格兰幻想曲的时候，其实布鲁赫根本还没有去过苏格兰，所以英国真的音乐真的是很奇妙，你可以为一个你从未见过想象中的事物致意，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今天听到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突然有了个念头，声音纺织机要邀请你一起来做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事情，就是节目从来没有开放过点播，但是我想下周我们应该来试试看，让大家一起来点播音乐为各位播出如何。暂时把这个单元名称叫做声音纺织机之一起来纺织单元，不过我们限定的是开放点播西洋的古典音乐。如果你喜欢什么古典音乐的话，欢迎您在纺织机的专页上留言告诉我，然后说明你为什么想要听这首古典曲目。我们在礼拜二给你两天的时间，最迟在礼拜二之前可以在声音纺织机的专页上留言写下你想听的古典音乐曲目，让我为您服务如何。我等一下就来贴一个你可以在那个栏目下留言的一个留言文字，想想看你想听什么古典音乐吧。我们再需要来听这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作曲家，这是格里格来自北欧，他所写的霍尔堡时代组曲，演奏乐团是布达佩斯弦乐团。Thank you. 我们欣赏的是选自格里格霍尔堡时代组曲当中的几段选曲，这是由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出。布达佩斯弦乐管弦乐团他们都是由李斯特音乐院毕业的学生组成的，在1977年就组成了。李斯特真的是匈牙利的国民音乐家，他记得两年前去旅行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对音乐的热爱，尤其是对李斯特真的就像是他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李斯特的雕像，然后他的音乐院里面有音乐厅，我在里面听了一场演奏罗西尼的作品，觉得匈牙利的乐团真的是水准太高了。刚刚说下个礼拜有声音纺织机之一起来纺织单元，我们首次开放点播，如果你喜欢哪一首西方的古典乐的话，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为您服务，下周为您播出。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播这首曲目好吗？现在在我旁边已经坐着西塔琴演奏家金光亮平，又他坐在我旁边带着他好漂亮的乐器，来自印度的西塔琴。他等一下会告诉我们关于西塔琴跟北印度的音乐故事，我们马上回来。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说今天的特别来宾已经坐在我的旁边，我们第一个小时听到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现在要听到的是印度的古典音乐，让我欢迎金光亮平。 Hello Yo， 你好。 好，大家好。 为什么要叫 Yo？ 所以你的名字中文发音是金光亮平， 那我日文发音的话Kanemitsu Ryohei，但是我在印度的时候印度人没办法念 Ryohei， 他们叫 Yohei。所以我不是会有人叫我不一样的名字，Yohei Yohei，所以我说那Yo就好，就这样比较简单，所以从那时候变我的 小名变佑。 哦，原来如此。金光亮平在台湾，我可能我们刚才有对起来，就是你可能是好几年前，我觉得至少有十年以前，其实有来过这个节目。 对。 然后可是我刚才知道，原来你其实那时候并没有住在台湾，你是先到处旅行，然后最后才在台湾定下来了，还是说那个时候你还在旅行当中？ 那时候我就在印度，那我有时候来台湾有机会表演这样子。应该那时候我见过你， 嗯嗯。 然后之后，因为，怎么讲？来台湾表演之后，又到未来的太太，然后就现在就在台湾这样子。 原来如此，所以现在那个也变成一半个台湾人了。 应该说三分之一是日本人，三分之一是台湾人，然后三分之一是印度人。 真的，今天又来，他带来他的西塔琴，我觉得真的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乐器。我等一下一定要把它拍一张，这个乐器真的好美好美。主要是因为你的老师，也就是印度这位西塔琴大师许家康，好，这只是翻译而已。许家康会来台湾演出，所以他想介绍他老师音乐。不过，想先从佑你带我们进入你的音乐世界开始。 好， 你有帮我们选了一些音乐。第一首曲子是你说高中时候常听的音乐，也等于算是你开始喜欢音乐的一个重要的音曲子吗？ 也是，因为我的爸爸他弹吉他。他不是专业音乐家，但是他在家里弹吉他，然后他常常听这个曲子，然后我在他的旁边听，然后这个是吉他吗？因为平常我们听的吉他是摇滚音乐或是这样子的，一般人想象吉他，但是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吉他的可能性是很大，然后因为是不止一个唱歌或是这样子的一个。真的可以看到一个画面， 真的就是好像用琴音编织一个世界一样。然后不只是像在你刚刚说摇滚乐手在台上的吉他手总是目光注意的焦点，然后有时候这个音乐是一个绵绵密密的，就像一个背景一样，然后可以让把你放进去，自己在里面想事情的。 对对， 这首曲子是威尔阿克曼的作品，这是金光亮平，就来自日本印度的西塔琴演奏家佑，他高中时候喜欢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跟他分享。 真的好美的音乐。我们听到是威尔·阿克曼的作品，然后也是又在高中时候喜欢听的吉他曲，因为他的父亲也喜欢吉他，然后弹吉他唱歌，然后常常听这首曲，他才发现原来吉他也可以这样弹。我常常都会喜欢找音乐家他们以前喜欢听什么音乐，有时候可以从这些轨迹里面发现他的创作的痕迹。我上次请伍佰来节目，歌手伍佰，就问他以前听什么歌，他就很直接说就是布袋戏台语歌。所以就会发现说真的每一个人就都不太一样。所以又来自日本，现在定居在台湾，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些音乐可能会让又也许想起一些少年时代的记忆，因为我们下面要听的是你大学时候常听的音乐。 啊，对。 是个日本歌手，你为什么喜欢他？他叫什么名字，怎么念？ 他叫 Hayagen。 Hayagen。 然后这个曲子叫 Ikari no Ato， 那意思是很生气之后， 生气之后。 对。然后我第一次看过他的表演的时候，是 我在沖縄沖繩，我的大学是在沖繩，然后有一个小小的 live house 表演的地方，然后好像我的朋友在那边有表演，所以我就看我的朋友的表演，然后我的朋友的表演之后，这个 Hayagen 这个歌手他出现唱歌，然后从第一首我听他的第一首之后疯掉的，因为他吉他，他有一个人弹钢琴，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过吉他跟这个入门那个架子有那么多 power 这样子。然后疯掉，然后很感动。然后下一首是他每次表演的时候最后一首，他 最后一首， 然后好像真的很神奇之后，他说很神奇之后突然听到好温柔的旋律，然后突然变悲伤或是变直接温柔，所以好多 连我们的感觉出来，然后吸收这样子的。 原来如此。 是， 的确就是一个音乐家在台上的时候用很简单的声音或乐器都可以表现出我觉得真的就是情绪到了，一切就是你就可以跟着他进去，也不管他到底要用多少把乐器也不一定。然后这首歌叫在生气之后，生气之后可能是悲伤或是温柔。我来听听看。 優しい歌を聴いた。 本当のことはここに隠されていて、僕は思わず汗を拭いた。僕の行く手を阻まないで、今僕はとても気持ちいいんだ。本当のことはここに隠されていて、僕はまたタバコに火をつけた。構わないさ、君を嫌っても構わないさ。本当のことはここに隠されていて、怒りの後はくっきりと。出てれば嬉しいね。本当のことはここに隠されていて、怒りの後は少し寂くて。 钢琴跟吉他，然后就唱出小孩味道的音乐。这首歌叫做《在生气之后》，歌手名字好，不会念日文。 Hayaken 好。然后这是又在大学时候最喜欢的歌手的曲子，他看过他现场演出。金光亮平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带来他美丽的乐器西塔琴。我刚刚就说想问问看又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系统里面，西塔琴的精神是什么？ 我说，因为在印度有好多不同的派别，学西塔琴的时候，那我们的派别来讲的话，西塔琴或是音乐是一个挑战的东西，然后也是不断的放弃，然后挑战，当然尊重传统 ， 但是要挑战超越这个传统，那我要创作新的东西， 不容易，因为西塔琴真的是好有历史的一种乐器，大概有几千年没有。 西塔琴本身没有那么久，现在的样子就这个100年左右，但是印度因为这样子的系统是当然从14、15世纪。有，所以现在500-600年。 因为我知道你的老师徐家康就是第七代的传人。他们这个是有需要有他的爸爸也是，还是说其实不用，他只要有老师传给他就可以了？ 本来是老师的爸爸，所以都是怎么讲血统。 血统，对对对。 所以 他们是西塔金家族，嗯，有家族，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音乐家其实都是来自家族的，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嗯，你要为我们，你带来的琴要为我们演奇妙吗？好，哇，这个很。 有几根弦，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拍别的话用17条线，17条，嗯嗯，那上 A 有2圈，上面有6条线，然后下面的11条是都是共鸣线。哦，所以弹的是6条，其他的都是用来共鸣，对，不会特别去弹奏它。嗯，不会特别。嗯嗯嗯，好啊，来听听看吧。那你要介绍你要为我们弹的是什么？ 现场西塔琴的演奏，演奏者是金光亮平。西塔琴，我知道，我稍微读了一下资料，就是你们有一些固定的旋律跟节奏，对不对？对，如果我们说旋律的话，有好多不同的固定的音阶，音阶，所以一首里面用同一的音阶，然后。 用即兴的方式发展这样子，同样的音阶，但是用自己决定当时要怎么样来诠释这个音阶吗？对，或是比如说你说的同样的音阶是什么？所以怎么讲？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东西，那有可以选三个颜色，蓝色、红色、黑色。 那你要画一个东西，但是你要画什么？是，比如说呢，你要画一个山，但是你要画的方式都可以。 哦，有不同的颜色可以让你选。颜色跟主题是固定的，但是画的方式或者表现的方式是看你这样子。哦，了解。真的很厉害，真是有历史的一种音乐。 我们今天请到金光亮平，现在要听到的是你在去年跟一个二胡手叫罗长青，对，你们合作的专辑，这首曲子为我们介绍一下，叫 Emily 吗？嗯，对，先来听听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你的乐团。哦，好。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邀请到朋友是金光亮平，他的老师徐家康，要怎么念呢？印度文要怎么念？ Sujat Kam， 因为我讲徐家康听起来是个台湾人。Sujat Kam， 好 ，sorry， 来自北印度的西塔琴大师，即将在4月8号在 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在国家音乐厅有一场演出， 对， 而且是唯一的一场。然后不只是西塔琴，还有其他乐器。 两个塔布拉鼓，然后一个萨朗吉。 萨朗吉是？ 萨朗吉是一个拉弦的乐器。 拉弦， 然后平常唱歌的伴奏用的。 我觉得是很难的机会，因为仅此一场。印度音乐博大精深，有时候你会想我听不懂，可是只要你专心进去，然后坐下来。开始分辨，然后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界限，因为音乐家专注在演奏的时候，他们要带给你那个情绪跟世界，很自然的就会迎面而来。我想问问佑，就是你一开始听到西塔琴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被它所吸引呢？ 因为我认识西塔琴是因为我的妈妈的关系，她年轻的时候，她是日本的背包客的第一代，所以她常常去印度旅行。 哦，背包客第一代。 对，所以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每天跟我说：“哎，印度是什么样的地方？印度咖喱是 多好吃， 然后还有印度人是什么这样子。”那我有一天，她提到：“哎，你知道西塔琴吗？”一个印度的乐器，然后很好听，这样子。然后我是从小说，哦，应该我要去印度看西塔琴这样子。 哇！ 然后长大之后，当然听 Beatles， 或是 Ravi Shankar 这样子的， 是的，民族音乐或是有被影响民族音乐的音乐， 民族音乐。 然后，开然后听西达吉，然后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真的真正的看西达吉，然后听这个表演的时候，因为西达吉这个乐器真的很漂亮， 对呀、 啊，声音也是很美， 对， 所以马上爱上它。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玩一点点吉他，所以、应该。可以弹吉他的话，吉他就没那么难， 没那么难。 但是后来我后悔，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以为觉得可以弹吉他，就可以试试看西塔琴。 对，但是啊，不好意思，不一样。 我知道西塔琴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音阶，就是旋律叫做拉嘎、对不对？ 对。 光是拉嘎就有几百种。 其实大概因为目前大概听说200到300有好多。 然后像塔拉就是他的节拍 对 节奏好像从3拍到108拍。 印度人说这样子。 就像印度咖喱一样是很多种 对 要自己混合不同没有一种单一味道的咖喱。没有单一的节奏跟旋律但是都有固定的处方就是看你要怎么运用它。 对 刚才讲的那个音阶我知道声音纺织机很多听众其实都蛮厉害的耳朵都很厉害。所以我刚刚请佑说我们可以稍微示范一下比如说你说这拉嘎可能有哪几种形式、也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调式音阶。 对。所以因为印度的音阶里面有好多不同的音阶比如说有点像国乐的 五声音阶也有。怎么这么好听我觉得那个泛音好好听、共鸣好听、 是一种或是有一点像听起来日本的、有点像亚不是亚裔但是日本的 日本的、 民谣演歌或是这样 为什么日本民谣的特色是什么想问你日本为什么它不是用五声音阶吗 有点像 minor 哦、minor 对 然后 这些都在印度的拉嘎里面 对 哦还有 还有比如说 就是像调式 有 blues 吗 blues 也可以这样或是所以有些用印度的音阶然后可以弹台湾的民谣 真的吗 比如说刚刚的用这个音阶的话 橄榄树好听啊 是一样的音阶 哦，就是你其中的一个拉嘎的音阶可以弹出 所以大部分应该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听的有些音阶是一定会在印度古典音乐里面的音阶里面 应该就是其实印度的音阶应该是无所不包几乎 对 你可以想到的可是我觉得你弹奏一个很特别是压弦 啊 对不 对是印度有时候西塔琴的塔萨是比如说是有点像钢琴也当当当， 对对， 但是， 对，就是这种，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模仿连弦 哦， 对，能能能， 对他们唱歌的方法。起鸡皮疙瘩的哇真的就你刚刚那样演奏就真的就想到印度人唱歌的方式那这种压弦的方式有个名字吗 我们叫 mind mind 是应该拉弦这样 拉弦好好听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乐器很漂亮，发出的声音那个共鸣，仔细听哇，虽然很纤细，但是好华丽哦，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就来听你的老师许康佳他的作品，这是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录音对不对？ 对，我什么时候2004或是2005年的时候，我就在印度的时候听到我买一个卡带，然后听，我的老师跟他的爸爸1990年在英国他们一起研究的时候的录音带， 听了就觉得一定要去找他。 我觉得 那时候我没有像这样子，但是哇，这个是那第一次听到那么感动的西岛机，之前是哇好听就这样子，但是这个录音是有一点像真的挖到你的心，然后怎么的，真的这个是什么这样子的感觉。 我就来听听看这个，这样又一听就觉得不得了的许康佳的作品，跟他的父亲一起在英国世界演出的现场录音。 这首曲叫做 Raga Shana， 这也是又第一次听到他的师徒许家康老师在英国现场演出的录音。我们刚刚听的时候就觉得一直在惊叹，果然就是好厉害哦， 太厉害， 真的那个指法。然后如果你听一些，比如我们听摇滚乐好了，你就会觉得哦，每个乐手中间 solo 一段，然后每个人拍拍手，然后他这个是不同的。乐器他们的塔布拉或是西塔琴，你说有低音西塔琴或是 对， 然后每个人那个 solo 都不得了，就是多久的功夫啊，这样好厉害， 好恐怖 恐怖。所以他老师即将来台湾演出，然后再带三个乐手，所以真的很难得机会。如果你喜欢想多认识音乐的话，在4月8号国际台湾国际艺术节，在国家音乐厅， 对， 一定要去现场看，听了这个就被迷住了。我刚刚有问又说，每一首曲子有名字吗？其实没有，应该就是 没有，没有特别的名字，但是这个音阶的名字变曲子的名字。 就是那个 Raga 的名字，就是就有点像什么 C 小调第几号奏鸣曲， 有点像，对对对， 它不会有一个什么日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田园，没有这种， 基本上没有， 而且你说你老师也不喜欢大家想太多，如果要说、哦、我今天要演奏一首代表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没有意思了，就把音乐限制住了。 他特别没有这样，就他介绍今天弹的 Raga 是什么。好，你们听听看，就这样子。 那你的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哦，我老师是一个好，平常他是好温柔，然后好像真的很好的人。然后他还好爱开玩笑，他爱美食，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分享好多好开玩笑。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当音乐的事情、或者上课的时候是好可怕，完全不一样。 他会打头吗？不会。 他不知道，有可能我没有弹得好，我不知道，但是我每次被骂，很凶的被骂。 他会说你骂什么？比如说你怎么连这个都弹不好，或者你 哦，那这样子，或是有一点他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 哦、oh. ， 你来玩吗？或者你想学习打击吗？这样子，他说，当然我想学习打击呀，这样子。但是，从哪一点点的答辩、好，那你来学习打击的话，好，他变得更严肃，所以他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差不多这个字，他们不一样是不对。所以他说不对，是要。一直要练到可以弹对的东西，是好严肃，但是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子，老师要这样子。如果老师说啊 ，OK， 外国人没关系的，那差不多这样子的话，没有意义学这个音乐，这样子。 就是这个印度人完全把你这个日本人当成印度人来看，没有说因为你是别国的人就对你要求少了。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我们的拜别的精神是一个挑战，是我是外国人，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给他一个啊外国人当的好，这个是这个年代是已经过了，现在是不止外国人不止日本人，如果要干大学的话学习大学的话一定要谈好，那从那里来说完全没有关系。 了解，了解，是很严格，在音乐上要求很严格，特别是针对他们的音乐传统，然后针对这个乐器，你不要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也说不了解你的文化都没有这回事。 对， 在音乐上你就是要做到100分。哇，哦，老师要来了。我们再来听一首你说这个是老师跟他的波兰钢琴手的朋友一起演奏的一首。 对，这个是跨界音乐，不是印度古典音乐。 我们来听一看。 好。 听到老师跟波兰钢琴手跨界的音乐合作，徐家康老师再用印度文念一次， 徐家康， 他即将来台湾，觉得他在演奏这首曲子好像比较亲切一点， 但是后面有还有他们即兴的部分，不好听， 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原籍日本，现在有1/3不同血统，日本、印度跟台湾的金光亮平。如果你喜欢印度音乐，你一定会看过他，就是金光亮平在台湾的西塔琴演奏。然后你现在也在做教学，对吗？比较少， 比较少。 就是演出为主。 都有，但是因为。现在我想法有点变，教学，如果真的认真想学，大家我们一起学， 了解， 这样子的， 对啊，也不能随便教，弹不好的话还不 啊，没关系，弹不好没关系，但是一个想法， 一起学， 一起不要差不多这样子， 了解，跟你的老师一样。好，如果大家想认识印度音乐，不要错过这场音乐会，在。4月8号，然后来看一下佑的老师跟这些顶尖的印度乐手，在音乐里面精神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音乐去了解说人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用的乐器不一样，用的音阶不一样，但是那个感动跟感受都是一样的。今天非常谢谢佑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下回再来。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나카로 모세 자네도 이하라 하트나카로 모세 자네데 비하라 와